看你赏脸不赏脸， 命贵 命贱， 全靠我金口玉言， 假戏当作真戏演， 众星捧月 葬身陷。 的时候到了啊！各就各位， 是。 好说好说好说， 开个价吧。 既然叫我编瞎话，可别怪我开高价呀。 多少？哟，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你打发要饭的呢？ 莫非你要十两不成？ 十两银子说榜眼，百两银子我说状元。 那就说个探花吧。 探花招驸马，你就不怕守活寡？ 嘿，哎呦，闭上你的臭嘴，胡说八道。 夫人别生气，十两银子我帮你唱出戏。 拿去。 嘿，爽快。 收起来。 不劳您嘱咐。 官人大礼。 来呀。 个套，死活不加你的招。 哎呀呀呀，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有道是无欲则刚， 我是 啊， 开锣 唱。 Yeah! 乖，一举两得五方来，我望风啊，先锋才官，他是才那不是才，知道我为呀、啊，可期待那一朝得到登天台，叫人来与夜了为他把路啊带， 我、哦。 事， 有权不敢实， 无知。 这个有则事， 可常不徇私， 哪个这样做？ 傻子， 拍马不休止， 务必归不知， 谁敢醉权贵？ 白痴， 总是短半句，像是憋过屁。 给您凑过三局半， 还你个葱半蒜 啊！启禀大人，门外有人叩还， 精神也半，依然封常，活人大胆，金刚叩还。 拿下银家陈曼， 是九千岁府上的差人。 啊， 说是送一学子前来应考。 哦， 二位大人， 大你个头啊！乖乖有情。 是。 火兮，复兮。夫妻何所夫？ 何兮夫所依兮？ 夫人，为夫的大快去了。 Thank you. 行规行情，金贵文官名 的金牌，这位 莫非是九千岁？头是问路来大厅， 解客厅 越有理呀， 越分析越成立呀。 哎呀，如何是好？ 问心为妙啊。 哦， 啊，这万学家里 此番前来赶考，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口不小啊， 哎呀，口气甚多咒少啊。 大人尽管他这银子少不了。 请干请干请干， 李当李当， 说是当真要考啊。 嘿，不考我干什么来了？ 对对对，不考他是为何而来？ 有道是不吃吃饭不不吃，哎，这状元呢岂能白送？ 不会白送， 自然不会白送， 虽是是不会白送。哎，哪个头名状元对我来讲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哦， 明白了， 这要再不明白呀， 那就真成了白吃吃饭 白吃了。 天是一天明天， 茅塞顿开锁人情， 这还用问吗？ 哦。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就到这儿了。 Thank you.